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 早晨。 忽然之间多咗个人啦，等阿汤姆同大家讲声早晨先啦。 大香港早晨， 系啦，咁呢个 My Radio 同埋《月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如果你而家先撞入嚟 check room， 你系奇怪，咦，仲未完嘅咁样。今日就唔系因为有问题，唔系因为有问题 delay 咗，所以咧就做迟咗，就唔似得噶。之前嗰几之前嗰几日，嗰一日咁样噶。今日咧系因为咧就实在系多嘢讲，就长做长咗。咁关于新媒体嘅嗰、那个困境同埋问题咧，其实咧因为今日咧即系个烽烟就好踊跃，咁啊其实系原本仲踊跃啲啊，因为阿双杰技术筛选筛走咗好多啊。咁样咧，跟住咧就佢技术筛选唔系筛走啲内容，系佢接唔到入嚟啫，系接唔到入嚟嘅咁样。咁呢个又系需要改。进嘅地方啦，咁啊，经过今日测试又即系又练习咗，相见又好啲啦。咁同埋咧，我今日其实想讲嗰、那个新媒体嘅困境。咁因为亦都今日个烽烟好有质素啦，基本上就讲出咗好多个问题啦，就系、是、嗰、那个第一手资讯不足，同埋评论质素咧仍然系有待提升。咁头先敲天打嚟又啲评论都吓鸡鸡地咁样，大家呃 like 呃 share 咁样， 只问立场咁样。 系啦，咁样就事实上亦都系整体香港嗰、那个评论水准咧，都系都系差咗嘅。事实上都系差咗、嗯，即系以我嚟举例就系、是。即係咪先？即係小弟呢啲咁嘅人物嚇，即係都可以冒起嘅咁樣，你就知道嗰個評論質素幾低啦，係咪？即係水中無魚啊，蝦青霸嘅年代可以話係。所以你哋咧，所以唔係你唔謙虛啫，我不嬲都好謙虛嘅。你要謙虛啲，再做好啲，好唔好嚇？唔好咁撚囂張，你其實好撚囂張，我話俾你聽嚇。咁啊，所以你哋更加要努力啲 ，OK？ 明白嚇。 咁啊，所以咧，大家咧就今日就會做長啲啊。咁做長啲，其實我就變咗，我就唔講咁多啦。咁啊，啱啱就出咗投票，就係話係啦，個新媒體要不斷進步啊，不斷改進啦。咁今日咧就問一個好重要嘅意見。就是如果大香港早晨会加入女主持的话，你哋希望边个加入呢？就有四个选项嘅，嗰四个选项咧都系好现实嘅咁样，我哋讲讲啦。 鸡扒妹、Bonix BB、王夏慧同埋上元阿姨啊。 好啦，唔系好清楚啊，汤姆再读一次啦。 鸡扒妹、Bonix BB、王夏慧同埋上元阿姨。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踊跃投票。咁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咧，都系俾大家投票嘅咁样。咁就我哋而家咧就先去。睇一睇阿湯姆咧通宵達旦精心做出嚟嘅呢個 set 文咁樣，咁然之後咧，我哋翻嚟再公布個投票結果。 係 熱血製造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如果講新媒體，冇理由唔講網台。香港嘅網台歷史話長唔長，話短唔短。相對於早期網台，而家不管係網台數量或者聽眾人數都多好多。但是整个网台界仲是发展紧，可以肯定的是网台在新媒体运动里面担任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实早在2000年，香港已陆陆续续有不同网台出现，当中较著名的有00年成立的 Talk Only， 03年成立的网政21，还有04年由45条关注组成立的 Radio 45，以及04年成立的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人民台。不过要讲网台真正的发展起步，可以说全因为两个人。 香港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是一个相对比较民主的社会。我们的行政长官就没有这种挟言不足、自我反省的精神。看到温家宝，再望下个董建华，听日一定要上街。7月1日，听日回归六周年，听日唔系数以万计嘅人上街，讲紧系数以十万计嘅人上街。你话佢系咪全部反23条？梗系唔系啦，使乜你要讲啫？乜嘢诉求都有，赌董又有，反董又有，反23条又有。对个政府呢6年以来个赌行逆施感到不满，要行上街，话俾佢听，我而家唔妥你嘅，呢个系占多数。总嘅基调就系反对呢个政府，就系不满呢个政府。 回归六周年，香港历史写下咗重要嘅一页。数以十万计的市民怀住复杂的心情走上街头，希望政府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反对廿三， 游行队伍手持反对23条的大横额，率领群众向政府总部进发。沿途有人鼓掌打气，轩尼诗道西行线全线瘫痪。游行以反对23还政于民为旗号， 好选特首。 五大市民就有更加直接的诉求。 2003年七一游行后，黄毓民与大班、郑经汉及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一周刊》合称一报一刊两支咪，被市民视为敢言的传媒，亦是这样，他们已经成为香港政府及中共的眼中钉。这一年亦是商台续牌的一年，有传因为大班同毓民主持节目的风格有关，政府有意将过往续牌12年的年期缩减至6年甚至3年，以表示政府对商台节目立场不满。最后在2003年商台成功续牌12年。 过去10年呢，是我一生人最最风光的日子。咁以呢十年呢，我系好开心。就算98年差啲冇命，即系我翻嚟咧，都仍然系好开心。今日一样系唔开心。如真坐我身边，我亦都要讲啦。今年我封咪再交代一次，去到今年呢，因为政治气候的而且确令我承受不到这种压力，亦都因为泼嗰桶油，在今年三月尾有人去一个 office， 我自己都未去过，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啊，只不过我有些投资在那里就泼红油。我老婆一看了报纸 call out 有被人泼油，那还不怕吗？所以由四月开始，我就跟电台开始讨论关于我离开电台 的问题，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即是起码就算不是长时间离开，都要短时间离开。 披兵解带是谁说的？ 不是当时李生，当时呢我不是讲紧所有的人，我当时我是讲这句说话，我没有说郑大班我身边的郑经汉先生是懦夫是逃兵，我没有说。 你不要说你，但是你有说弃兵解甲。 我知道，我讲 是其他人士，我不是说郑大班。那 我们三个咯。 不是啊，对不住啊，在我的很清晰的思路里面，如果说我是说有人弃兵解甲，那个不是郑大班。OK？ 那 是我啦，是吧？ 我相信是咯。 你想想，你做我啊，你做大班啊，你做毓民啊，你开那些人是帮你手那些人啊，请你记得余小姐。 李生，到我讲一句说话吧，即是虽然呢我 吓， 阿余生你讲， 我真系叹息啊， 我都叹息啊，因为呢我一直呢以前我以为你都是一个真系好有修养嘅，好有识见嘅长者前辈。我以为我以前人在做天在看，历史有晒一切事件的记载。 2004年五月，大班被商台封咪，他主持的《风波里的茶杯》由李鹏飞短暂顶替。同年十月，《风波里的茶杯》正式寿终正寝。其后，大班参加立法会选举，以高票当选，成为立法会议员。2004年十月，毓民由主持一个星期五日的节目《正是有心人》，转做主持一个星期只做星期六晚的节目《不谈风月》。2005年七月，毓民怀疑因为同余曾反目，商台突然与毓民提前解约。因为两大名嘴的封咪事件，时事评论员黄安然、资深传媒人梁锦祥台长及圣公会牧师冯志活 在2004年6月成立人民台，当时有不少人参与主持节目，包括萧若元、台长长毛梁国雄、 Q 仔黎质粉等等。其中萧若元对日后的网台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在2005年尾，萧若元成立香港人网，初时是独立于人民台的网站，为人民台提供节目。节目包括在2004年人民台成立时已经广播的《风萧萧》。 香港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正式开播了，今天就29号晚10点，啊，算是一个历史时刻。搞这个电台呢，即是人民电台呢，其实又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外国是搞得到的。全世界现在有3000几个电台呢，即是他们叫Community Radio， 即是社区电台。那他其实个作用呢，就在主流电台之外呢，就人民是自己可以做这些电台。 2006年12月25号在节目《风波里的龙门阵》节目中途，长毛突然现身节目，并就节目主持之一黄岸然的评论文章里面有不实资料进行对质。但是黄岸然对于长毛现身节目表示不满，并认为长毛阻碍节目进程，最后演变成意见冲突。 你已经是用骗术奇谈自己剪了我的东西下去，我几时才剪下去啊哥？我剪得不 得啊 哥？得，你够讲过啦。 得啊， 你够讲过。 本台的东西全部公开的。 我现在已经过了第七个人啊哥。你在哪里啊老人家？ 第五个嘛。 你 不是我讲的，还有我要澄清呢，阿牛敢跟我讲， 你不要应承他。啊哥，你不是的，你根本我落伍都在一个队伍里面啊。你不在一个队伍里面啊哥。回家睡觉收皮。 写文是一种公民抗命，写文亦都一种社会行动。你说不是，我说是，得不得？ 言行一致最紧要。你 我十几廿年前开始写文，我有搞文协，你有冇？你而家先搞。 我梗系唔搞文协 啦。你以为我冇搞过嘢？ 我唔系搞过嘢。言行一致嘅就你要求人要求事 嘅， 点会啫阿哥？你叫人公民抗命， 一定要学你咁去就为之公民抗命，一定要学你咁做嘢就为之做嘢。 你叫人哋咋？唔系我啊，我冇要求到人哋。 你做乜唔关我事？ 民主党啊，公民党啊，冚唪人都要公民抗命。阿哥，而家民间电台点解有第七个人啊？你第五个仲喺坐喺度？阿哥， 冇人叫过我开麦，冇人叫过我开麦。 OK， 我一直 ready 噶。 OK， 咁下次叫你开麦。 都鸠鱼嘅，我俾你啲大佬威先啊，得唔得啊？ 所以话一句， 我一直都 ready 等人开，叫我开麦咩？我有去噶。 平时话人嗰阵时咧就冷静，俾人话嗰阵时又讲晒粗口。你今日冇饮酒啊？哥，冇饮酒都系咁，翻去瞓觉啦。啱啱清醒过你。 事后，《风波里的龙门阵》停播咗一段时间，喺2007年4月3日。黄岸然宣布结束人民台，事件被一啲网民认为是人民台结束的导火线。人民台结束后，部分主持包括长毛、台长等伙同郁文开设了 My Radio。2008年1月，网上疯传陈冠希同女艺人的淫照，事件震撼香港。香港警方随即关注事件及要求中国公安部国际刑警介入调查。警方在2008年1月30日首次拘捕其中一名涉嫌发放一张床照的网民钟逸天，控以发布淫亵物品罪。很多网民质疑有关行动是随便捉替死鬼、交差威吓网民，不满香港警方的滥捕做法，于是发起抗议行动。郁文在网台节目中评论事件，网民反应超乎想象咁好。 My Radio 的收听率突然暴升，吸纳了一大批新网台听众。 你床友都不得啊，喂，床友不得，邓景成最好问下他的仔，系嘛？做帮板嗰、那个究竟有冇 download 呢啲淫照？我今日喺维园嗰度，我咪讲咧，啲僆仔都笑噶。我话如果 download 有罪啊，藏有呢啲陈冠希淫照有罪啊，而家喺度行紧年宵嗰度，起码有一半啊个手机啊，大佬系嘛？喂，啲差佬搜你身嗰部手机，睇下先有冇陈冠希晒照相或者陈冠希搏嘢相，揾到啦，咁啊淫照拉你咁，话你可供发布。你話我不如 delete 咗張相啦 ，delete 都冇用，我部機有，係咪？所以唔好講笑啦。香港點會搞到咁啫？大佬，你使唔使無啦啦周街拉人啫？發咗癲咁，第一次嗰個最大禍，呢、這個真係慘啊！真係唔怪得啲人話法律面前窮人就含忍啊。仲有執行呢個淫褻及不雅物品條例嘅影視處、司法機關有個淫審處， 关你差佬咩事呢？差佬是对付网上犯罪黑客，就不是去拉人照，还要拉那些下载的人，那里才吓人憎。前日呢个警务处长竟然夠膽去电台度讲话下载藏友都有罪。翻去问下你个仔啊，最紧要唔问你个仔，都问下你警队嘅成员。我而家人头搏户头，如果你话差佬冇一个下载呢啲人照嘅，我俾个头你咯。OK， 好简单，系嘛？如果啲差佬啊冇人下载超过一张以上陈冠希嘅人照，郁文俾个头你。 之后萧若元的香港人网和 MyRadio 正式合并，香港网台界亦进入了人网时代。2008年5月，潘少聪在香港人网主持全新节目《恐怖在线》。潘少聪之前在新城娱乐台主持长寿节目《恐怖热线》。潘少聪保持一贯风格，《恐怖在线》大受欢迎，《恐怖在线》吸引了一大批原本没有听网台的新听众。2008年6月开始，香港人网大部分直播节目提供视像直播，是网台播放模式的转捩点。之后视像直播成为一个标准，去衡量是不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网台。越来越多人听网台，亦令到网台有一定的动员能力。网台和社运及政治的关系越来越深。2008年立法会选举，社民连三子胜出，社民连利用网台作宣传，对选举结果有一定作用。呢次選舉亦令到很多年輕人透過網台而認識政治。2010年1月反高鐵，網台第一次做戶外直播，很多人透過網台了解現場情況。2011年7月，香港人網表示將會收購香港最具人氣的網上討論區高登討論區。有關消息傳出之後，隨即群情洶湧，不少網民均表示反對，有人甚至以反對新媒體霸權号召抗争，在 Facebook 开设专页，联署反对香港人网的并购行动。 第一啦，即系我就唔系键盘战士，我独立嘅，咁但系我都系一个即系受到高登一啲讨论嘅时候感召出嚟去五区公投嘅人，甚至系后期开始即系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咁样啦。咁高登对于我嚟讲，直系一个启蒙嘅地方嚟嘅，所以我对佢嘅感情咧，其实就真系好大嘅。咁第二件事就系话，我唔系真萧若元，但系我好憎佢嘅态度。第一，即係你唔可以成日喺度即係講埋啲說話咧，喺度話譬如喂高登仔，如果你1000蚊都攞唔到出嚟嘅，你去死撚咗佢啦咁。喂，我好窮，我拎唔出1000蚊，我就等於唔幫高登嘅。即係你啲說話，你係財大氣粗嘅人先講得出嘅。我呢件事上面，我對蕭山即係阿蕭若元咧呢啲咁嘅態度係非常之反感嘅。係咪？因為你唔可以咁樣用一個錢嚟到衡量嗰個人肯唔肯幫。我係好想幫高登，但係我可以用任何嘅形式嘅力量去幫高登。我去幫民主，我唔一定要出錢，我可以出力，係咪？喂，我6000蚊，我攞咗翻嚟，我真系6000蚊要救屋企嘅，我攞唔捻到出嚟嘅。你要4000个人一齐出嚟攞1000蚊，系我话俾你好难嘅事。你自定一个咁嘅游戏规则出嚟，人哋做唔捻到，你话人哋冇捻用吓？啊，仲有钱伟乐话人哋讲下空肯做下郁文，咪做下碌捻吓？即系呢啲说话唔讲得噶，我俾你听。即系你唔可以咁捻串嘅，萧若元，我话俾你听。即系我打一个高登最主流嘅民意翻嚟啊！我话俾你听，伊德喺度讲你唔好救姜，你又冇捻到咳。我萧若元，我屌你老母啊！依家咁攞住好听啊，系咪啊？ 最终香港人网冇成功收购高登讨论区，但呢次事件被多份报章报道，客观嚟讲收到好多嘅宣传效果，令到更多人接触网台。网台节目虽然有直播，但收听模式仍然以下载为主。这种收听模式优势在于方便听众，等佢哋可以随自己方便随时收听，但难以造成惯性收听，因为网台节目没有所谓的时段。由王杨达主持的早朝天下是香港首个网台早晨节目，播出时间为早上7:30至10:00。早晨节目向来是广播的黄金时段，传统广播尤其重视，因为翻工的在朝早准备出门前或者搭车的时候收听节目，是接收资讯的上佳选择。早朝天下替网台打开早晨时段的缺口，正面挑战传统广播，为原本朝早只听收音机的人提供另一选择，吸纳了一大批新的网台听众。另一方面，早朝天下是一个行动型的节目，将节目结合社会行动，以节目作为行动预告的发送点， 甚至是行动召集处，再将行动过程与节目结合，然后播放。这样做，节目主持就不单是一个旁观者，或者只是一个时事评论人，而是行动参与者、时事制造者。其实这样的模式，王杨迪在节目《皇上有话疑》已经开始尝试，结果其中一次直播节目冲击替补机制，更令王杨迪被控扰乱公众秩序，被判3个星期。早朝天下亦有佢嘅动员能力，曾经组织恶搞队伍，自制 iPad 投票系统，恶搞特首泛民初选，集体以洗版行动呼吁网民将王杨达送入 CY 查罪，将梁振英嘅亲民 show 变成早朝天下嘅恶搞 show。 呢种行动型嘅节目手法造就咗早朝天下嘅特色，成功利用网络平台开创了早晨时段，建立了听众早晨时段收听网台的习惯，而且因为格调有别于一般网台节目，开阔了网台听众的层面。王杨达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期间改装流动宣传车，成为一个直播室，揸住架车泊在条街道就做直播节目，笑死朕，在街上的途人都可以看到，产生好好的宣传效果。王杨达当时将这种做法叫做用树头策略，这种做法后来亦都催生了王永的节目言论自由行。2010年至2012年可以说是网台的高峰，一直以来营运网台都没有收入，邵若元的香港人网对网台发展十分重要。可惜在2013年3月30日香港人网正式结束，网台界的发展亦揭开新的一页。大班郑经翰做了4年立法会议员之后，2008年宣布不再寻求连任，积极筹备 DBC 数码电台。可惜的是2012年8月怀疑因为政治打压发生股东纠纷，最后大班卖出股份，斥资2000万成立 D100 网上电台，而且聘请大量专业主持，令网台迈向专业化。 D100 的节目编排接近传统广播，节目时段清楚分明，早午晚，针对不同时段的听众，由大班主持的早晨节目《风波里的茶杯》成为王牌节目。王杨达败选立法会后，在2012年11月创办《热血时报》，更在2014年3月推出《热血主持育成计划》，由听众直接出粮给节目主持，可算是一个网台营运的大突破。课金计划下，媒体的营收可以直接源自受众，不再受广告商、财团左右，媒体的自主性不会被财团左右，可以直接向受众负责。我们可以清楚见到，整个网台界仲是不断发展紧，不论是营运模式、播放模式、节目制作方式，大家都不断在度尝试。网台对于香港的新媒体运动担任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好，俾啲掌声，汤姆，汤姆，汤姆同埋阿淡仔， 真唔敢当， 做得超辛苦。咁啊，即系因为佢哋即系系啦，即系。初初做啦咁樣，咁啊呢個係直播嘅版本啦，一路睇咧，我哋就發覺仲有啲甩漏咁樣，咁同埋咧有啲資料仲要補充嘅咁樣，咁要執下佢，咁我哋就呢個直播版本，咁啊之後我哋咧喺一陣間再搞一搞，唔係我唔等阿湯姆瞓一瞓先，再搞一搞，咁跟住咧就會再換一個，再換一個重温嘅版本上去嘅咁樣，咁啊當然啦，有地方可以改進，但係就即係已經係進步神速噶啦，湯姆同阿淡仔咁樣，咁啊所以就即係我都老懷安慰，我都老懷安慰，尤其是呢個 segment 我係好重視嘅，因為係冇乜人去做一個比較有整理嘅，即係有系統嘅整理課呢個咁樣嘅網台咁耐以嚟嘅發展。咁喺新媒體運動入邊嚟講，香港嘅新媒體運動嚟講，香港嘅網台即係當然係尤其重要啦。咁亦都要再喺度強調一次啦，即係蕭生對呢個發展係有好大嘅即係貢獻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你要揀多幾張蕭生嘅靚相，我呢間再我呢間再研究下，再研究揀啲佢後生。 我好中意佢有一张咬大雪茄， 咬大雪茄好，咬大成个大鳄咁嘅样子，我亲翻佢啦，咁捻咗啊嘛。咁啊，好啦，咁就我哋咧就啱啱就完咗嗰、那个投票啦。咁我哋节目时间真系差唔多，今日超时好多，好感谢大家嘅参与吓，去到最后都仲有咁多人喺度。咁啊，尤其是头先封烟嘅时候咧，系有成超过5000人喺度嘅。咁所以头先有份封烟嘅朋友，包括叶仔咧、Ed 总啦，同埋 Hao 天咧，你哋都系参与咗呢个咁样 嘅无牌嘅电视广播嘅。咁我希望警方系一视同仁，严正执法。好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嘅投票就系、是，如果大香港早晨啊加入女主持啊，好现实嘅呢个问题，你想边个加入咧？咁样咁投票结果出咗嚟咧，第一位 险胜， 竟然又系 Bonix BB 吓、啊，就有57票，41.9%。雞扒妹哇真係搞錯啊50票就呢個咁樣嘅 36.76%。 夏威夷咦夏威夷竟然15票哇因為應該記名投票啊究竟邊個邊15個 ?11.03%。上元阿姨竟然爆尾啊 ,14票。我原本諗住請佢過 嚟。佢唔想益我哋啊。 我原本諗住請佢過嚟㗎聯絡我都攞好曬打個電話佢就過嚟下個禮拜就做㗎啦。咁既然你哋投票話唔要咁就算啦咁樣。冇辦法啦咁樣。雞扒妹啊上元阿姨我聯絡好曬。你哋自己投票話唔要咁就算啦咁樣，咁 Bonix 就我研究下啦 ，OK， 好啦，咁今日好多謝大家，今日亦都好多謝呢一個禮拜一路支持住我哋嘅聽眾咁樣，咁我哋就早晨時段咧就下個禮拜一再見啦，咁另外咧就如果你夜晚有時間嘅話，就今晚熱血政治再見啦，咁我哋已經超時咗好多，今日做到呢個位置，咁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